爱情中有人生意义吗？好像几乎所有歌颂爱情的作品都告诉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啊，在你坠入爱河的一瞬间，基本上世界就坍缩成了一个很小的目标啊，也许是你爱人的眼神，也许是他的嘴唇，也许是他的一句话或者他的一封信。世界上任何事情看上去都不如眼前这件事情，谈恋爱这件事情重要。所以，崔健有一首很著名的，他这个磁带当时出的那本专辑就叫《解决》，他的主题歌就叫《解决》啊，它里面就一个经典的唱词，歌词里唱到。明天的问题很多，可现在只有一个。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就是先把你解决啊，你就是这个世界，先把你解决。90年代有一本很有名，在大学里面几乎是人人都听过的一本磁带，就叫《校园歌曲》，它是高晓松和老狼的成名作。里面收集了一首沈庆的叫《青春》。里面的歌词讲，叫梦里的天空很大，我就躺在你睫毛下。所以，在这个恋爱里的人啊，世界是可以消失的，或者说世界是可以被重构的。整个世界的意义都坍缩成了追求一个人，能把你追求到手。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啊，我的人生就变得完整了啊。这个现象啊，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却是如此简单。我们之所以去追求所谓人生的意义，本质上是为了避免死亡和死亡带来的价值虚空。就说我这辈子无论成就有再大的成就，对人类做出再大的改变，一死了以后，万事皆空，好像就变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就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人生意义，对吧？那么爱情所填补的，只是我们的这个生殖本能。由生殖本能衍生出爱情。我们的大脑由于生物本能，这个是写在我们 DNA 里面，我们必须这样，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由于这样的本能呢，就天然的对生殖和爱情给予某种超过一般价值的理解。具体说，你如果获得一个普通人的赞扬，和你获得你所爱的人的赞扬，它的意义是不同的。一个普通的人，比如说你的同事，甚至你的上级、你的老师啊，对你进行赞扬呢，它只会让你的社会地位提高，对吧？但是如果你获得一个你所爱的人的赞扬，则可能表示他愿意给你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后代的基因。简单说就是他愿意接受你的爱情，就很有机会给你生孩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那么遗传我们的基因，本质上也是我们逃避死亡和死亡价值虚空的一个方式，甚至是一个主要的方式。所以，爱情给人带来的生命意义和我们追求生命意义这两件事情，爱情给人带来的生命意义和我们追求生命意义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出自同一个动机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两种不同的表现，这两件事情是一回事。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修道的，这个不管是和尚啊、尼姑啊、修道士啊，修道者往往不追求爱情，因为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在 另外的方面比较偏精神方面的这个追求，所以对延续物质基因啊这个事儿啊，他的兴趣不大，所以自然他们对爱情的兴趣也就不大。爱情对人生意义的这个影响，在尤尔赫拉利的这本书中其实描述的不多啊，以上的议论基本上是我个人的发挥，需要说明一下，因为说出来这些话呢，就显得好像很怎么讲把那么美好的爱情说得如此的庸俗，但实际上我崇尚爱情，也享受爱情，但这不表示我不可以冷静地分析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现在回到书上，我们前面分析了那么多故事，或者说我们解构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出，只要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延续或者扩大自我的这个现实存在性，那么这个故事根本不需要是真实的，不需要是真实与否没有关系，它都可以给我们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和赋予我们的生命一种意义。真实的世界不是故事，但是我们智人需要故事，它有很多重要性。下面尤尔赫拉利就是分析了一下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重要性。我们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基础于故事的，而不是基础于事实的。我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么周围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呢，都变成了我们的同胞，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这个好像是说啊，我们周围的这个同胞，他都是我们的一伙的，起码是在民族身份认同上，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对吧？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民族身份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是同胞的意思，就是说有血缘关系啊，就是说一母同胞嘛，就是有这个共同祖先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作为几百上千年融合的这个汉族啊，它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很可能我的祖先正是杀死你的祖先，甚至驯服了你的祖先的那个恶霸，那个强权啊。想象一下，如果是这两个祖先呢，两个曾经是杀红了眼的这个祖先，如果今天突然活转回来，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后代今天居然相互认同对方为同族同胞，你想想这两个不共戴天的祖先会不会又气死回去，是吧？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够深究，你一深究它就是很明显，它不是事实，它是一个故事。我们智人对自己身份认同就是建立在我们对某一个故事的认同上面，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不重要，只要你认同它，你只要是你的，你可能是鲜卑人，你可能是匈奴人，但都没有问题。你认同汉族的这个民族文化，你就是汉族的一个分子。我们小的时候在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就被教育和灌输了这样的故事。那么当我们心智成熟以后呢，这个就成了我们身份认同的根基，我们会更多的用自己的心智去补充和完善这个故事，而不是去质疑这个故事。很少有人去，起码是像这个尤尔赫拉利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对吧？大部分人会用自己成年之后的成熟的心智去补充和完善我们前面以前学到的那些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家都很熟悉的说法，叫做杜静杰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这两句诗很好的可以缓解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对立。 不用去再去这个追究谁的祖先杀过谁的祖先，相见一笑泯恩仇，它的实用性无容置疑。但是问题是，一开始哪是兄弟啊？一开始是仇敌啊，不是兄弟啊。是因为现实利益驱使，必须我们现在要相互泯恩仇，然后才成了兄弟。这个逻辑恰恰是相反的，不是渡尽劫波兄弟在，而是相见一笑泯恩仇之后才成为兄弟。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仅仅是为了一种现实利益，为了这种身份认同。这身份认同在人类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对自我的这种身份认同的话，我们会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还不仅仅如此，我们将没有可靠的根据去信任对方，进而和对方合作。你怎么知道他和你是一伙的呢？对吧？你这在外面碰到一个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间就有一个对待老乡和对待外族人的不同的态度。你为什么对待老乡就特别要好一点，或者更加信任一点呢？这就是建立在你们两个人这个共同的身份认同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要，不仅仅是个人身份认同。整个社会的结构，整个社会的机制都是建立在这些故事上的。什么叫公平啊？什么叫道德呀？什么是善良啊？什么是邪恶呀？如果没有这些人群公认的，大家公认的这样的故事，我们会失去什么呢？失去共同的价值体系。我认同的东西和你认同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货币、我们的社会结构，它都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叫锚地，就是根基在那个地方的，就是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当年这个教会啊，烧死布鲁诺，就是那个日心说的那个布鲁诺，是人类的一种愚昧，太愚昧了啊，而且是霸道，是独裁。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不烧死他，或者说教会如果显得比较软弱，教会在日心说面前显得非常的这个不能保护自己的话。他如果不能够强力的保护自己的那个故事，就是他的那个宗教的故事，他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的那种价值体系的崩塌。教会要失去权威的话，你想想，自从这个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啊，整个欧洲实际上是靠基督教重新建立价值体系和维护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那么如果教会突然间由于一个科学发现而崩塌的话，不是说必然，但是是非常可能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尤瓦尔赫拉利最后这个结论，他说这些故事的成立不是因为他们的根基有多雄厚，他们有多理性，他们有多少事实的事实依据的支撑，不是，他们不是根基，他们不是 foundation， 他们是我们的房顶，是 roof。 我们有一个没有根基的，但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而且重量可观的房顶。我们不能承受这种房顶坍塌的灾难。这就好像是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里面提到的那些银行，就大到不能倒 ,too big to fall, 就太大了，你不能倒，倒了就是灾难，就是这个意思。宗教战争看上去是很愚蠢的， 但是实质上是什么呢？都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族群相信的那个故事。因为存在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比如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督教的耶稣就是神，而伊斯兰教的话就是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之一，对吧？那么有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的话，就威胁到了我自己的这个故事，而且重量可观的这样一个房顶。我们不能承受说这种房顶坍塌所造成的灾难。这个有点像这个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里面的这种，像摩根斯坦利啊这样大银行，它叫大到不能倒 ,too big to fall, 你没有办法承担它崩溃所带来的那个代价。这个是我们维持他们而且要保护他们的一个根本原因。宗教战争看上去很愚蠢，但是实质上都是为了巩固自己族群相信的那个故事。那因为存在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嘛，你的那个版本就威胁到了我的故事啊，所以相似的宗教之间才会打宗教战争。你的那个版本威胁到我的这个版本，比如说新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这个佛教内部也有，有人说佛教是没有这个宗教战争的，其实也有，在西藏的话，佛教有红白黄花大概这样四种教派，他们之间是有过一些宗教战争的。但是你能想象基督教和佛教打宗教战争？几乎不可能。他们互相之间不威胁，理念差别太大，对吧？但是在基督教里面，耶稣是神，而在伊斯兰教里面，耶稣只是一个先知。这种冲突，这种版本上的不同，你就威胁到了我的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如果我不能为之浴血奋战，去保卫我的信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对你的那个错误的故事，带引号啊，就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是错误的故事，就代表我对这个错误的故事的一种妥协，就可能意味着我投降或者被对方同化。有的时候这个军事强大不意味着自己强大哦，不要觉得军事强大就不得了了，其实在强大的故事面前，军事强大并没有那么大的胜算。有很多例子啊，你军事上很强大，但是最后你输掉了。比如说日耳曼蛮族面对这个欧洲的基督教，教会没有军队啊，在这个日耳曼蛮族打过来的时候，教会根本没有军队啊，但是最后是教会反过去征服了日耳曼蛮族啊。中国的满族那么厉害，对吧？八旗军就把整个中国打下来了，最后呢，满族都没有了，最后的胜利者是汉族啊，是文化，是故事啊。所以尤尔赫拉利讲，在历史中间，有的时候房顶比 foundation 比你的基础更重要，故事比真相更重要，信仰比理性更重要。那么让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些故事到底是如何征服人类的，我们是如何让那些看上去十分荒诞的故事，像什么处女生孩子啊，像什么世界上有一个中华民族啊，这样最终它成了我们的信仰。答案是仪式，不管是宗教仪式也好，升旗仪式也好，爱国主义教育仪式也好，总之它一定不能是一个说理的场合，一定是一个仪式。 仪式和说理有什么区别？哎，我们慢慢讲。仪式的本质是什么？尤尔赫拉利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是变魔术。变魔术为什么要喊一句咒语啊？这个咒语你可不可以在心里默念？你可不可以不要说出来让观众听到？不行，一定要让观众听到这个咒语。它里面举的英国就是英语里面常用的就 hocus pocus，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以前专门看过一篇，英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搞笑，就是这个词儿怎么来的，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天灵灵地灵灵。那么天灵灵地灵灵呢，你听上去还有一点那个，你还知道它大概讲什么意思。这个 hocus pocus 呢，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也进行了一些考古，可能是这个16、17世纪开始的，也可能是一个马戏团的名字，也可能是一个魔术师的口头禅，不管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它的实际含义，但是凡是变魔术之前呢，都要讲一个这个 hocus pocus poo， 这样就好像就一个咒语，这个魔术就变成了。这个 hocus pocus 在仪式感里面，哎，他用这个可以来解释它，可以来做一个类比。什么意思？比如说在这个基督教早期和现在的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仪式中间，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神父呢会指着一个小面饼说这个是基督的肉体，然后指着一小杯的葡萄酒说这个是基督的血液。哎，就是这样两句话。你想想他和这个变魔术的时候喊的这个 hocus pocus 有什么共同点？ hocus pocus 之后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哎，原来是一杯水突然变成一杯酒了，不用解释了， magic 魔术不用解释了， OK。 所以 hocus pocus 会给你一个感觉是你不需要解释， OK。 那么他指着那个面饼说这就是基督的肉体，需要解释吗？不需要。指着一杯葡萄酒说这就是耶稣的血液，需要解释吗？不需要。这就是一个魔术的要点， hocus pocus， 你就不需要解释了。他就赋予了那些抽象的没有具体形象的那些宗教的概念，赋予了这些概念以我们能够摸得到、闻得到、尝得到的那个具体的知觉，把它联系起来了。这个就是神父需要做的，仅仅是将这个具体的你吃到的面饼、喝到的葡萄酒、你的具体的真实的知觉和那个抽象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联系，好，那么既然你吃到的喝到的是真实的面饼和葡萄酒，那么基督就是真实的， hocus pocus， 这个真实一瞬间就转到了另一个真实，基督的故事变得真实起来，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所有仪式的基础。升旗仪式，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旗，你看着那块布，它高高的飘扬在你的头上。升旗为什么要往上升？有人想过吗？有没有可能把它往下埋呢？不行，肯定不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就把这个旗往地上放的，一定是往上升。它也是某种联系，自己去想。一个好的仪式啊，首先要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渺小，你自己什么都不是，有一个比你要高大的多的东西，要大的多，伟大的多。十字架是高悬在头顶的，我们宣誓的旗帜是我们一定要仰视的。你见过俯视的旗帜吗？你把旗帜放得很低，每一个宣誓者俯视的，有吗？哎， 哪怕你把手放在圣经上，圣经是低于你的头，但是你都要高高举起一只手，意味着你敬畏那个比你身高要高的对象。军队里敬礼，一定要把手的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代表国家的利益的那个手放着比自己的头要高。为什么？在生物的世界里面，高度意味着更好的攻击的角度。英语里面至今有一个叫 uphill battle 的说法。uphill battle 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面临困境了，我现在需要这个我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你往上攻嘛，对吧？你一旦在高度上处于劣势的话，你在整个战斗中的地位都是处于劣势的，所以高度是很重要的。高度是可以产生神圣感的，高度是可以产生就是说我比你厉害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哎呀我不如他的那种感觉。除此以外，整个仪式的做法需要完全反正常生活。怎么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仪式的节奏肯定和你正常生活的节奏不同。在一般生活中，你传递一个东西，一个人递一个人接就完了嘛。但是在仪式中一定不是这样，它的节奏肯定不一样，动作也肯定不一样，你甚至在仪式中的很多姿势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站就一定要站得笔挺，或者说宗教的一些仪式中间你要很弯着腰表示虔诚，反正是和你的日常生活绝对不一样。这些都是在提醒你说，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进行的这件事情，我们在进行的这个仪式，要比你的日常生活要大得多，要严肃得多，要有意义得多。因此，他突然就给你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件事情要真实得多。